是容颜。 曾经马兆俊这个名字在民歌时代红遍了街头巷尾，就算没有听过他名字的人呢，嘴里也不时的会哼唱起他所创作的歌曲。我要的不多，散场电影，那年我们十九岁，微风往事，木棉道。他是一个年少成名的天才音乐人，写过上千首的音乐作品，做过唱片制作人，做过广播主持人。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，很爱笑。最后一段时间的亮相呢，是在第一届的超级星光大道做评委。在2007年他过世之后的一个月呢，台湾非常多知名音乐人和歌手做了一次纪念老马的演出，以奶茶唱《微风往事》开始，马兆俊唱《微风往事》结束。那场音乐会叫做《发光如新马兆俊纪念音乐会》。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，最初在2005年民歌30年音乐会当中马兆俊的现场演出，也是在那场音乐会当中作为结束压轴部分呈现给大家。 谢谢 谢谢 谢谢。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呢，也是在台湾民歌音乐史上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歌手，他的名字叫做郑华娟。漂泊的心停留在基隆港， 明天我将有远行，却收到你的信，你总能用寥寥数行潇洒道尽悲喜和惆怅，曾好想好想和你一样，游遍天涯海角五湖四洋，远远地逃出忧伤，把内心的苦都遗忘，一直忘了对你讲，你柔弱却勇敢的肩膀，曾是我心中英雄的形象，你与世无争随心的游荡，是我即将要实现的理想，而心中你却这么告诉我说，你给了初恋情人你的心，在他的家乡结了亲，的想对快乐也不再隐藏，在旅途中了悟的人生变成故事，对爱你的人慢慢的讲，一直忘了对你讲，你柔弱却勇敢的肩膀，曾是我心中英雄的形象，你与世无争随心的游荡，是我即将要实现的理想，而心中你却这么告诉我说，想结了亲，就在离家不远的地方，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，你不再把梦反复的想，对快乐也不再隐藏，在旅途中了悟的人生变成故事，对爱你的人慢慢的想，结了亲，就在离家不远的地方，漂泊的心